水波一圈圈的荡漾开，秦锦城单手扶着身后的游泳池，另一只手呢，用力地扣住雷大少爷不要命地撞向自己的腰。 宝贝儿，你用着点，腰不要了。 我谢谢你啊，小爷我身体好得很，还说玩到天亮呢，这才哪可能啊。 雷猛跟疯了似的，那眼神里的凶狠是秦总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的，似乎啊要把他给碾碎一般。他低声笑出声，这嗓子里呢发出破碎的轻哼。雷猛满意极了，贴过去啊亲了他一口。 大宝贝儿，我最喜欢你这个调调了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啊，因为我也喜欢你发出这个声音。 秦锦城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会跟一个男人来讨论他那什么的声音，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人按在身下这么那啥。本来他觉得能同意雷猛压他一回呢就是底线，现在他才发现对面前的这个男人他根本就没有底线啊。底线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根本不存在的好吗？俩人呢都憋着一股子的劲儿了，不管是干活的还是被干的，那谁也没有先缴械投降，从水里呢又折腾到了岸上的躺椅上。雷少爷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拿毛巾呢胡乱地替秦锦城擦了两把，就把旁边放着的一杯酸奶给泼到秦总的小腹上了。秦总的眼睛微眯，只来得及看过去一眼，雷少爷已经在他面前弯下了身了。酸奶被清理干净的时候，秦锦城连脚趾头都软了，猩红的眼睛盯着直起身来的男人。 好吃吗？ 好吃啊，现在轮到你吃我了。 雷少爷坏坏一笑，按着软的没力气的秦总给人翻了一个身，然后扑上去。秦总呢感觉自己从来没这么无能过，就像是砧板上待宰的鱼肉，任由着雷大少爷玩弄，这心里呢也说不好是什么心理活动，反正这次经历啊挺他喵奇特的。他突然就有些后悔啊同意把这收账的日期啊给定在这天了，显然是低估了雷少爷的花样。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啊，这才是开始。那酸奶梗过了之后呢，雷少爷没有丧心病狂地再折腾他，而是搂着小小的睡了一会儿，然后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吃了一顿晚饭。啊，深海大虾，大长腿的肉蟹，配上空运过来的牛肉，秦总的食欲还不错，雷大少爷的心情也不错，所以吃的也不少。等到佣人呢把吃的撤走之后，秦锦城呢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，啊，看起来还不错，没哪里不对劲儿的地方，长腿长手依然是充满着男性荷尔蒙的诱惑力。雷猛呢在他身后站起身，那刚刚的贴上他的身，就听男人说 下去吗？ 他问的其实是要不要回卧室，雷少爷果断地摇了一下头， 不、哦、那玩意儿还没试过呢。 雷猛指了指飘荡在水面上摇摇晃晃的水床，那桃花眼冒着星光。 行，你要玩我凤美，不过宝贝儿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？ 雷猛生扛的话呀，其实并不是秦锦城的对手，他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他没打算今晚呢就把自己的男人给玩废了， 又勾着他的耳朵暧昧地说道， 大宝贝儿，下半场环境怎么样？ 秦锦城眸色微沉，显然对雷大少爷这话也抱着怀疑。 宝贝儿，别那么看着我，这种事可是体力活，我可不是你，两次就差不多了。我想试试那水床，但不想用力，你觉得呢？ 秦锦城品出了这话里的意思了，呵呵笑了两声，勾着雷猛的下巴就吻了过去。 行，老公满足你，我说过今晚你想怎么玩都随你。 要不然秦锦城那肯乖乖的躺下被蹂躏啊？指定不能的呀。雷猛呢跳进水池，游到水床边爬了上去，躺着还挺舒服，那还能看到满天的繁星。秦锦城呢拿了一瓶带果粒的饮品，又各种吃的喝的拿了一大堆，这才跳进水里啊，游了过去。他把吃的喝的推到床上，转头瞥了雷猛一眼，男人透白的肌肤在月色下闪着光，桃花眼微眯着，就勾着一副慵懒暧昧的神情，长腿往他这边轻轻地搭过来，脚趾头呢在他脚背上勾了勾，撩啊，可着劲儿的撩，一会儿呢有你喊爸爸的时候啊。秦锦城心里啊恶趣味的想着，今晚呢一定要弄的小东西叫爸爸，不然对不起呢刚刚受的这两次凌辱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他也不是没有爽到，不管是从身体还是心理上，雷大少爷都很顾及他的感受，让他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愉悦。雷蒙的手绕过来在秦锦城的小腹上摸了一把。 宝贝儿，我身体力行的教学了这么多回，你多少也学会了些吧，可别把我弄残了。 我哪回把你弄残过？ 我信你的邪，要不是我…… 闭嘴，腿分开。 你这也太直接了吧，要不要来点钱？ 乖，保证让你爽到。 秦锦城呢往雷猛身上倒了，哎，那什么玩意儿，酒吗？雷猛脖子往后一仰，发出了一声变了调的长吟。啊，天空中啊泛出鱼肚白的时候，雷猛踢了踢身边的男人。 啊，几点了？ 快五点了。 你还真折腾了一晚上啊。 那必须的。乖，看完日出带你吃饭。 吃个屁，老子要睡觉。嗯， 行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 秦锦城拉过旁边的毛毯，把怀里的男人呢盖了一个严实。躺椅上的雷猛仰躺在秦锦城的怀里，某个羞耻的地方好像还连在一块呢。哎呀，秦锦城这个老流氓啊，目光看着海天相连的地方泛出了一丝朝阳的亮光。日出很美，尤其是海边的日出，他跟秦锦城的日子也很美，尤其是婚后。